大家早上好，线上的朋友们、弟兄姐妹早上好，请翻开圣经约拿书第一章。旧约圣经约拿书第一章，我给你们念第一到第三节，准备好了请会众起立。约拿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，请聆听神的话。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，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。第三节，约拿却起身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。他下到约帕，遇见一条船要往他失去，约拿付了船费就上船，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，为要躲避耶和华。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。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耶和华神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感谢你召集众百姓，在你自己分别为圣的日子，到你的殿中一起聚集来敬拜荣耀你。主，我们心里非常感谢，因为这是你的恩典，双脚能够踏进教会，全是因为你的恩、你的爱。主啊，我们能待在你面前，也一样能够来敬拜你，借着你话语聆听你话语的环节，也一样能够来敬拜你。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求你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让不有任何的拦阻来到，让我们无法来到聆听你自己的话语的教导。主啊，你话语是永不改变，天地都要废去，你的话却不能废去，你的话永远长存。主，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渴慕你的心，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有耳朵能够听得见，也听得明白，以致我们被你医治回转归向你。求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在信上每一个人，纪念你自己仆人在你面前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阿门。 会众请坐。感谢上帝，我们上周已经把约拿书第一章第二节的上半节稍微解释。如果大家还记得上半节，我们提到三个动词，第一是起来，第二是去，第三是宣告。好，上个礼拜我们就停到这里，今天我们会继续的往下看。我们还是回到这第二节的信息的主题，是耶和华的命令。耶和华的命令 The commands of Yahweh， The commands of Yahweh， 耶和华的命令。上个礼拜，上个主日，我们一起学习到耶和华命令的内容， The content of Yahweh's command。耶和华命令的内容有三部分，就是刚才跟你们说的，有三个动词，第一是起来，第二是去，第三是宣告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的往下看，我们会看第一章第二节的下半节。第二节的下半节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，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。这里是提到耶和华命令的原因。耶和华命令的原因，上主日我们说耶和华命令的内容，今天是耶和华命令的原因， The reasons of Yahweh's command， The reasons of Yahweh's command。因为这里的因为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神要颁布命令，有什么原因上帝要颁布这个命令，有他的原因。 好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也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的心里不断的相信，也不断的确定，耶和华神、耶稣基督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上帝。基于神自己的主权，也让我们看见说，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也是基于神的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所无所不能。所以，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时候，就看到说，神不会做错事情，神不误事，也没有可能上帝会做错事情。一切的一切，宇宙万物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没有一件事情是 by accident， 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间偶然发生，而上帝哦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按这个键，对不起，今天我忘了叫太阳起身，所以结果大家活在黑暗里面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控，即使是最小的事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小的细菌，甚至最地上最小只的蚂蚁，都是在上帝的掌控里面，每一件事情。好，这个我们理解神做事的原则跟方针，神不误事。有些事情神做的事情可以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做，而且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。从圣经的总原则，我们可以打开《生命记》来29章29节。有圣经，请翻开《生命记》29章29节。我给你们念，请注意听：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圣经非常清楚交代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神的主权掌控一切的事情当中，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理解上帝为什么这样做，而有些事情是属于隐秘，是当属于耶和华神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。请弟兄姐妹也不要尝试去理解，因为没有办法理解，这个是属于神的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我们今天是看，因为他们的恶已到我的面前，因为他们的恶已到我面前。好，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命令。从旧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，请翻开罗马书7章12节。手头上有圣经，继续打开罗马书7章12节。我给你们念，这是整个圣经的总原则，有关交代神的律法跟神的诫命。罗马书7章12节这里说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 The law is holy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 And the commandment is holy and righteous and good。 神的诫命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，基于这个圣经的原则交代我们神的命令，或者神的诫命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，可让我们知道说，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大大小小、重要还是每一件的事情，在神的眼中都是圣洁的，都是公义的，都是良善的。这里良善就是指 good， 好的。所以我们的上帝根本没有存着邪恶的心，在上帝的本性里面找不到恶的这个的属性，因为上帝本身是良善的，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。那为什么人有时候没有办法去理解？是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有限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看不到前面是怎么样一回事。但是神的出发点远远都是为着圣洁、公义、良善，都是好的。好，说到这里，第1章第2节，上帝颁布命令。 然后上帝交代原因，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。接下来上帝有所行动，所谓上帝要执行任务。如果大家还记得，盼望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的信息的中心思想，我们信息的中心思想两句话：听命，听神的命令就活；违背违命，违背神的命令就死。那个上个礼拜跟你们大家一起来学习，整个信息的中心思想就围绕着听命与违命。今天的信息中心思想，耶和华命令的原因，神对罪人发命的总原则，神对罪人发命的原则，要么神就拯救罪人，要么神就毁灭罪人。我再说一遍，今天我们围绕到整个中心的思想，要么上帝就拯救罪人，要么上帝就毁灭罪人。你说有点困难接受，神不是爱吗？我在信息的要结束的时候会跟你们再解释一遍。整个中心思想围绕到上帝要么就拯救罪人，要么就毁灭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。为什么上帝要毁灭？为什么上帝要宣拿宣告厄运的信息，降祸的信息，而不是一个传达好的信息，一个蒙福的信息，不是一个大好消息？什么样的信息？如果我们看第三章第四节，请翻开约拿书三章四节。约拿书三章四节这里这么说：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，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这个是厄运的信息，是个降祸的信息，而不是蒙福的信息。为什么上帝要毁灭尼尼微城？为什么？我不断的重复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第二节的下半段：因为罪恶很大，罪大恶极。为什么上帝要毁灭尼尼微城？请听，请注意听，因为抵触了神的圣洁。Against the holiness of God， 他抵触了神的圣洁。所以为什么经文这里这么交代？他们的恶已到了我的面前，他们的恶已到了我的面前。为什么我要提上帝的圣洁？什么是上帝的圣洁？我们大概就了解神的属性有好多。神的慈爱，神的仁慈，神的怜悯，神的宽容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愤怒，神的爱，这些都是神的属性。这包括神的圣洁，但是这神的圣洁这个属性也跟其他神的属性有一点的区别。因为这个神的圣洁不单单只是神的属性，它是神的本性。所以当我们说神的爱，我们可以说神的爱是圣洁的。当我们说神的仁慈，我们说神的仁慈是圣洁的。当我们说神的公义，神的公义是圣洁的。神的怜悯是圣洁的，神的愤怒也是圣洁的。神一切的属性都回来在神的本性，就是他的圣洁。而在以赛亚书大家都很清楚，请翻开以赛亚书六章三节。好，我们继续操练多翻圣经。以赛亚书六章第三节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句话。 六章三节这里这么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感谢上帝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这里给我们发现到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是出现三次，三次在闪米特语，就是 semantic language 里面，它的 triplet 就是三，我们说三连音，不断的重复三次，三代表 completeness 完整，或者是代表完美，好的，完美。所以 三次的重复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这个在 semantic language 就是闪米特语里面是加强，要告诉我们它的重要性，表示它要强调上帝耶和华是圣洁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圣洁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只有看到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我们没有看到爱，爱，爱，或者是公义，公义，公义，仁慈，仁慈，仁慈，或者是公平，公平，公平，没有，我们只有看到圣洁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。所以我们在整本圣经看不到其他的，因为这个是除了神的属性，更是表达完全神的本性。所以我刚才说，神的一切的属性都是基于他的圣洁。所以他们的恶已达到耶和华的面前，这为什么上帝要毁灭？为什么上帝要差派约拿去宣告厄运的信息，而不是蒙福大好消息？因为他们的恶已抵触了耶和华的圣洁，已经抵触了耶和华的圣洁。这里我尽量想一些词句，要怎么样去表达，也没有办法好好去表达。因为我们只能够说，这种的恶已经是侵蚀到神，所以如果我要侵蚀，我说开关以后，或者是已经威胁到神，我也放开关以后，或者是说我们说来到挑战到神的面前，我也放开关以后，因为没有一种势力可以去挑战上帝，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可以去来到侵蚀上帝，也没有任何一种势力我们可以威胁上帝。所以我们只能够说，罪恶已经达到一个满意的地步。我们又去承认罪恶满盈的城市，已经到了无法再忍容下去。上帝的宽容，上帝的忍耐是好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上帝的容忍性，上帝的宽容是有限制的。There is a limitation in God's compassion.上帝的容忍性是有限制的。好，这些我们大概交代清楚，了解经文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尼尼微城，尼尼微城，圣经怎么解释尼尼微城？第一章第二节，你们可以把这个字大圈起来，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大。这个是一个第一次出现这个大，希伯来语是 gadol， 而这个大这个字呢，不断的出现在整本书，所以大这个字其实是整本约拿书的其中一个主题。大，它以第一章第二节为开始，讲到尼尼微大城去。很有趣的就是希伯来人、犹太人写作的时候，当他认为这个是重要的一个主题，你翻开约拿书第四章最后一节，就是十一节，你发现什么？约拿书第四章十一节，你也看见，这是以大来成为结束，到尼尼微大城去，这是第一章第二节，第四章。十一节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 请你们念第四章十一节一二二念。 何况这以你为大臣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 所以第四第最后一节也是以你尼为大臣，所以我说大是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。这里解释到大，我们先看它大在什么地方，有两方面。第一是它面积大，尼尼微城的面积很大。这个尼尼微城是亚述国其中一个重要的首都，在亚述国有几个首都，尼尼微城是其中一个，但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城墙周围大概有90公里，城墙高是100尺，100尺是很高，高度100尺，然后每一个城墙的顶端上面有1000，总共加起来有1500个瞭望台，1500个瞭望台，主要是要抵抗仇敌，他们要观察。所以尼尼微城是一个军事国家，很爱打仗。城墙上，它的路可以容纳3辆战车一起并行，所以你想一下它的路多大，3辆战车可以并列在一块。圣经怎么说尼尼微城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？请看第三章第三节，请翻开约拿书3章3节。这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，不单只大，极大。我说这个大不断出现在整本圣经，整本的约拿书这本书，有3日的路程，是很大。据一些当时代他们去查考，可能现在如果是按照2022年的说法，有可能我说有点不正确，但是他们当时候在去查考这个面积的时候，在初期的时候，面积大概是350个平方米，350。这样看来，尼尼微城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国家，这个尼尼微城市很大的一个城市。人口呢？人口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刚才我们翻的4章11节，再翻回去4章11节，12万人。这12万人单单只是指3岁以下的小孩，因为圣经讲不能分辨左手右手，就是指向3岁以下的小孩。如果连成人一块算进去，考古学家估计当时候应该将近100万人的城市，100万人是大的不得了。我们在圣经里面继续可以看到，在纳鸿书第三章1章第7节，这个不需要翻开。纳鸿书3章1到7节，这里有描述尼微城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城市，繁华奢侈，非常富有。但是却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一个城市，像索多玛、俄摩拉这样的一个城市。所以我们了解到他们本身这个城市已经很大，人口也密集，军事也强。所以第二方面，这个城市我们想要理解，除了大的方面，他们也是犯了很多罪，所以罪行多不胜数，是一个罪恶满盈的城市。从我综合了所有这些的历史背景去查考，说我可以把它分成7类大的罪行。 尼尼微城的居民不仅仅只是爱犯罪，他们也爱互相的彼此犯罪。所以不但只是一个人去犯罪，他们也盼望可以跟其他人一块去犯罪。当时候执政的王名叫做萨德曼尼夏，就是以曼以色三世王，这是他的背景。这个王呢是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。我说有七大方面的罪行。第一方面，他们有很多的平原，流油的平原，但是当他们打仗的时候战胜，就把所有这些人都把他抓来，然后一个个把他杀掉。他们愿意把这个绿油油的油盐摆满尸体，是血腥的不得了，所以从绿色的变到血腥的颜色，你说多么可怕。他们很喜欢大肆宣告，你看这些都是我们所我们的敌人，我们把他杀死了，偏尸体偏满了这草原。第二方面，这个王很残暴到一个地步呢，喜欢砍头，把人的头砍下来，我们叫斩首。不单只是这样，不单只是把人的头砍下来，比如说他砍的是父亲的头，他强逼他自己的妻子儿女们拿着他父亲的头到处游行。所以可见得这些家人看到自己爸爸还是自己丈夫的头，不单只心灵非常憔悴，身体也很疲累，两方面就是折磨他自己的家人。试想象，他们很爱进行这个我们说头颅游行，比黑的 parade 头颅游行，俘虏这些人过后，不单只是把他们头被砍下来，他们也很爱去肢解，把他们身体的手啊、腿啊、脚都砍下来。是怎么样做法呢？只是把你一个手臂砍下来，还有一只手臂他不把你砍下来，把你一只腿砍下来，然后就在你的周围嘲笑你，看看这个是你的手，我砍下来的。所以那个被砍掉手砍掉脚的就非常受到折磨跟痛苦，还要嘲笑他。接着下来，他们把这些囚犯把他的舌头拔出来，然后用绳子拖拉他们的身体。接下来他们怎么做呢？把他的皮活活的剥出来，活剥他们的皮肤。活剥了怎么样？拿去炒菜吗？不是，把他钉在墙壁上，让别人看。至于怎么对付小朋友们跟青少年呢？把他们活活的烧死，血腥的不得了。最后当然少不了一个淫乱的城市，非常淫乱的城市。七个罪行给我们看见这城市，所以为什么圣经这么解释，他们的恶已到了我的面前，他们的恶已到了我的面前，已经抵触了神的圣洁。通奸、奸淫、残暴、偶像崇拜，都是他们每一天所进行的。所以看到这里，神必须要采取行动。如果这个神不采取行动，我们只能够称为他是神，他怎么能够称为一位圣洁的神？所以不单只这样，你以为我们以为只有这一处有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请看，在圣经很早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的上帝自行对罪恶的审判。我们可以先来看创世纪第六章，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，请翻开圣经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。我是给你们大家看到，是说不单只是约拿书有记载，在创世纪已经有这样的事情，上帝需要毁灭罪人。 上世纪六章五节，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。六章五节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上帝用洪水毁灭世界。但是圣经怎么说？请看六章五节，我给你们念，请注意听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把它圈起来，罪恶很大，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把人造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请注意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然后再翻开第七章第四节，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，把我所造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怎么自行对罪恶 的处罚，要除灭，因为罪恶很大，抵触了神的圣洁。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，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俄摩拉索多玛城，对不起，索多玛俄摩拉城，第十八章二十节，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，我给你们念，请注意听。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。刚才我们读的是罪恶很大，这里罪恶甚重，深闻于我，上帝知道了，我要下去看，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，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神凡事都知道。十九章二十四节，十九章二十四节，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，不是从地上啊，请注意，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下硫磺与火，毁灭俄摩拉、索多玛这两个城市。所以已经发生在旧约圣经，现在来到约拿书也是照样的一个的遭遇。除了这城市的面积大，人口密集100万人，罪恶所犯的罪恶也非常的猖狂，罪恶满盈的城市。所以我们看了过，我们看圣经这里写的罪恶，他们的恶，他们的恶，这个恶这个字你们先注意，除了我说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，这个 evil 恶，希伯来语是 ra'ah， 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。我们先来看，第一次出现在第一章第二节，刚才我们所念的好几遍，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，这里是指ra'ah。第二次出现在第七节，请翻开约拿书第一章第七节，我给你们念，船上的人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先签看看这灾祸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这里的灾祸就是 ra'ah 恶。接下去看第八节，众人对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这个灾也是 ra'ah 恶，这个第三次出现。接下来第三章第八节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。恶这里也是同一个字嘛啊。然后第十节，第十节我请你们念，来，一二念。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 祸的灾祸降临了。 是，这里也是出现了啊，二。接下去是第四章第二节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，我在本国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不轻易发怒、且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后悔不加所说的灾。”这里灾也是指饶啊二。这四章第二节，最后一次出现在第四章第六节，耶和华要安排。耶和华要安排一颗，这怎么读啊？蓖麻，使其发生高过越拿，因而遮蔽他的头，求他脱离苦楚。苦楚这里也是扰二恶。所以这整本书除了大是一个其中一个主题，第二个主题就是二扰二，总共出现七次。所以第一章第二节这里可以翻译成罪恶。扰二也可以翻译成麻烦、灾祸、灾难、苦难、痛苦跟其他负面的经历，但是在第二节这里真的是指向罪恶。所以当我们来看的时候，他们的恶语到我的面前，到我的面前，这个是一个希伯来语的，我们说俗语，就是它的 idiom， 会翻译成说我们这些白话的成语。这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达到我的面前？达到我的面前，如果我们查考原文，这个面前是指帕印，就是脸，耶和华的脸，帕印，来到神的脸。所以这个形容什么？形容已经很靠近了，已经很靠近，他们罪恶满意到一个地步，已经很靠近耶和华的脸。这是希伯来语的俗语，而来到耶和华的脸的面前的时候，上帝必定要执行任务，必定要去做事。所以我说，一，上帝拯救罪人；二，上帝毁灭罪人。你说上帝不是爱吗？上帝是不是爱？是，不敢确定。神是爱吗？是，神是爱。那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事情？那上帝如果自行审判，那不是上帝的爱吗？上帝是慈爱的神，但是上帝也是圣洁公义的神。所以说现在这个21世纪的教会怎么样？我们会把神是爱跟他扭曲变成另外一个说法，想不想知道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这样的影响，我相信大家隐隐约约也受了这样的一个影响，是来自什么？是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影响，把我们神是爱把它变成爱是神。爱是神，什么叫做爱是神？神是爱跟爱是神有什么区别？现在我们教会所强的所讲到弟兄姐妹所要相信的是爱是神，只要这个上帝帮助我，他就是爱我；只要这个上帝解决我的婚姻、我的孩子的问题，他就是爱我；只要这个上帝帮助我解决我的困难、我的经济的状态、我各样的不如意的事情，他就是爱我的。所以这个爱是神是对的。所以你可怕吗？所以只要上帝符合我，符合我心里所要的，他就是爱我。如果上帝不是做我所要的，这个上帝不是爱的上帝。如果你来主日学，大概可以理解到，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冲击。我们被它影响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的这位上帝就是解决我们问题的上帝。当然上帝可以帮助我们，你呼求的时候上帝也知道我们的困难，他会帮助我们。我不是说上帝不帮助我们，但是上帝不一定只是单单成为我们的 problem solver， 解决问题的一个神。 如果我要信靠这个上帝，只是单单解决我问题这个神，这个神其实是我的偶像，因为我可以操纵他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但我们跟拜偶像有什么区别？没有区别。因为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要求这个神明要怎么样帮我。你帮我，我明年就来还我的愿，我会给你更多的水果吃，我会拿一只更大只的只鸡来拜你，来祭拜你，我要还愿。那这个神不受我们的掌控，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神。我们所相信的这位是一个救主，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主。如果我们帮助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主，那其实他只解决你的问题罢了，他不是你的救主。所以为什么我说要好好去理解神是爱，这是对，不要把它变成是爱是神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耶和华必须要采取行动，因为罪恶已经到达他的面前，他必须要执行任务。但是神执行任务的当中，必须要了解，我刚才跟你们提到罗马书七章十二节，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知道，神的命令是圣洁的 is holy， 是公义的 is righteous， 还有是良善的，是好的。所以他做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。但是我们看到，我们往下去看的时候，这本书到最后交代我们什么，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信息。这本书告诉我们说，虽然神已经是吩咐差遣约拿去传讲这个厄运的信息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座城市的每一个人，从大大小小，我们甚至理解得很清楚，他们都悔改，披上麻衣，在上帝面前要悔改。这个就挽回了上帝所要执行的，所以上帝拯救他们。所以这本书，整本书给我们看到，约拿书是要彰显上帝的怜悯。所以当上帝有话语要颁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要悔改的时候，因为神愿意万人都是要悔改的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所以这本书虽然我们看到上帝要做自行这样的一个事情，罪恶已经满盈到他的面前，到他的脸前，上帝还是愿意要人悔改。亲爱的兄弟们，这本书是一个很美的一本书，因为它彰显到，它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去爱世人。一个行了这么多条罪行的人，非常残暴、非常残酷的一个君王，神还是愿意他们来到回转，神愿意他们回转。今天的信息是什么？要么神就拯救罪人，要么上帝就毁灭罪人。这里给我们看到，上帝拯救罪人，耶和华神拯救罪人，因为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。神知道我们犯罪，但是神还是要给我们机会回转。所以我呼吁弟兄姐妹，回头吧，回转吧，不要再硬着心。没有人知道我们犯了多少罪，但是神知道。没有人看见，当我们独处一个人在房间里哦，在房里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？但是神看见。没有人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怎么样狡猾诡诈，但是神也知道。没有人知道我们脑袋里每天中的思考的思想的都是什么，但是神知道。请弟兄姐妹，神每一次都记录我们生命里面内内外外、隐隐约约一切的罪行，在上帝面前神都知道。为什么大卫说我的罪藏在你的面前，没有办法隐藏？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宽容跟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 不要等到罪恶满盈的神中，不要等到罪恶满盈到一个地步，上帝说我没有办法再下去，我就要执行我公义的审判的时候，或许当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回头，还趁着今日能够去寻找耶和华，去寻求耶和华，还能够去相近的时候去求告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知道我们犯罪，但是不要硬着心，千万不要硬着心。何时犯罪，何时靠上帝恩典站起来，千万不要硬着心。硬着心就是我们软弱跌倒时候的开始，它会让我们继续的往下滑。还记得上个礼拜跟你们分享吗？我们是越走越往下滑，我们是越走越远，而且我们可能会越走越顺。神知道，今天早上是回头的机会。我不晓得当中大家心里面想什么。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只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像尼尼微城罪恶满盈的城市，最后披上麻衣，上帝说我要拯救，我要拯救。无论我们的罪恶多到怎么样大的好，上帝还是要我们回头。请不要继续在享受罪中之乐，这个帮不到我们。我们应该像诗篇这里说的，我们要得到神的救恩之乐，而不是享受在罪中之乐。我们应该求神的灵扶持我们，让我们有乐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。上帝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因为上帝愿意我们献上给他的就是一个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一个回转的心，上帝一定没有轻看。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，在线上在现场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是蒙恩得救，或者当中还是有些人还没有来接，还没有信靠基督的，今天是你的大好日子，回转回到神的面前。回转吧，神愿意赦免，求告他吧，他会垂听。因为没有一个罪大到上帝没有办法赦免。我在说，他是有怜悯、有慈爱、不轻易发怒、慈爱永远长存的上帝。只要回到他的面前，他必定接纳我们。请会众站起来。从我们到头，从头到脚，每一个罪行神都知道。所以大卫说，我的罪藏在你面前，无所不知的上帝他全都知道。常常求神给我们一个悔罪的心，回转到他的面前，不要等到罪恶满盈的到一个地步，上帝要执行他公义的审判，未免太晚了。趁着还可以求告他的时候就来求告他，相近的时候来到亲近他，神必定悦纳。请弟兄姐妹为自己祷告，不要只是单单听神，听了神的话就算了，不要只是单单听了就算了，不要硬着心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回转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今天是你的日子，耶上帝要拯救你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基督耶稣要拯救你，基督耶稣为你的罪付上他的代价，我要拯救你，回到他的面前。我们一起开声祷告。 们一起祷告。耶和华神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实在知道你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不轻易发怒、且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耶和华神。我们向你祷告，我们得罪了你，唯独我们得罪了你，我们在你面前认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洁净，使我们的心洁白如雪，赐我们清洁的心，让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求你扶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常常归向你，常常尝到你救恩的喜乐，赐我们乐意的灵扶持我们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给我们常常悔罪的心，圣灵常在我们的心里动工，让我们知道何时来到，时时刻刻去亲近善，时时刻刻来弃绝恶，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讨你的喜悦。我们软弱，我们没有力量，但是我们知道你会加添力量给我们，所以你是力量的源头，我们来向你求告，求你赐我们力量恩典，让我们每一步都不滑倒，让我们走每一步我们都是来到荣耀你。求你施恩，也为着在座还没有来归向基督的圣灵啊，求你做工在他们心里，在他们心里动善功，使他们知道他们是罪人，需要基督耶稣的拯救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他们。主啊，求你纪念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，使常常让我们的心回转到你面前，拿掉我们的实心，给我们肉心，让我们的心常常不要刚硬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跟呼求，感谢你的话语，求你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心里动工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请坐。但愿神让我们听见他的话语的人，听得到的人，读了他道的人，能够遵行他的道，也能够坚持神的道，直到我们见主面。神赐福大家。